对，但是只是我们这个品种，因为它来自荷兰，所以它颜色比较特别，不是我们经常见到的白色。 嗯 嗯，马蹄莲它还有黄色，还有浅粉色，都非常漂亮。 嗯， 这个里面用到的是一个算是深紫色的一个海芋吧。 海芋， 非常美丽吧， 马蹄莲，哎呀、然后还有那个听众提醒我们说，没事儿，慢慢说，时间不够，你们就下期再说。好的，下期再等到某一个周二的时候，我们就请子毅到新闻台去接着说下午时段。哎呀，这个我跟你说，一边喝着咖啡啊，一边看着这个鲜花的图片更开心， 说得更慢。 我五月份的马蹄莲， 嗯，对，五月份呢，因为我们比较特殊这个月份，所以我们再说一种五月份的守护花，那就是、 特殊的原因是因为我过生日。 哎，对对对对对， 就喜欢这样的嘉宾啊。 然后呢，就是这个海芋呢，因为可能不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鲜花，可能比起玫瑰什么的、 而且很多人觉得搭配起来也没有太想好，因为今天你图二给我们搭好了，我们觉得、深紫色的马蹄莲可以这么搭，但其实你说真的白色或者怎么样，要怎么和其他的花的形状配在一起， 马蹄莲，对，它因为形状比较特殊、所以马蹄莲最美的方式是单独呈现。 可以买一点自己回来放在花瓶里边。 对对对，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花了，康乃馨。 哦，这也是五月的。 对，这也是五月、对对对，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它在五月吗？ 就是喜热嘛，扛热。 不是，因为母亲节在五月嘛。 哎呦，我这不是老想热这事儿 了。 因为康乃馨它最大的特色，以前子怡也讲过， 扛活。 第一，活的时间久啊，真的是，就是，而且，我们之前给大家解释了说为什么去看望病人啊，我们会去带一束康乃馨，或者是说这个花束当中比较多康乃馨，也是因为病房里面很热，但是康乃馨真的是算少有的不那么怕热，一热就要死掉的， 对， 不至于是这样的花朵， 可以绽放的时间更久。 那康乃馨颜色就好多了， 康乃馨颜色就很多，常见的红色。不常见的浅绿色、白色，而且因为现在我们有来自想想哥伦比亚的康乃馨、那颜色真的是，我只能用两个字形容，漂亮， 就是词穷了是吧、 就是、 看到它 就是推翻你所有的以前对康乃馨的成见，或者说是一种熟识的感觉，它的颜色就是高级到让你觉得哇太美了， 什么都不说了， 奶油色， 来年五月好不好？ 好， 来年五月见啊，就这样啊。奇姑说五月双子和巨蟹，不是巨蟹七月啦，巨蟹是六月底、 怎么一下子跳了两个月过去了？ 五月不是我是金牛啊，五月的上半段还是金牛，下半段才是双子。 对对对对对。 然后还有我们得加紧啊，因为有人来这个打引号的威胁我们啦，说估计我是听不到七月了 啊，马上 不要这样。说完了我的守护花卉之后呢，马蹄莲和康乃馨还没有说花语。 花语海芋有一个意思，我觉得是跟它的白色的这个马蹄莲相搭的，就是洁净。然后呢，如果是这个颜色，现在我们图片当中的颜色的话，那就是热烈。还有宏大之美，就是我觉得比较宽大吧、因为马蹄莲它本身这个花很典雅， 适合我， 很大气，非常非常美 哦。 我非常喜欢这个花， 这个花语也很适合我，确实跟五月生人的这个性格啊也会有一些些关联， 是吧？ 就很直爽嘛，动不动就对我们的听众。好啦，马上就要说到七月了，别走啊，江海波兰，六月份的守护花。 好，六月份的守护花呢是两种，是三种。我这边跟大家提供三种，就是，其中一种呢是铃兰，这个花呢相对比较少见，鲜切花也有。大家知道，就是有名的送婚礼的时候，新娘手里的手捧花就是铃兰，价格非常高。 因为它是很难种、很难活吗？ 它比较小，那个花就是要凑出一捧也比较难，然后呢又 很 娇小，对对，又很娇弱，对。还有呢是风信子。风信子呢这个季节也其实也很多，冬天就是它很香。非常香，然后很密密匝匝的花朵。 它都是小小的。 对对对对对、都是紧密的。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紫色的玫瑰。 哦，这好，就是有 特别 有一个单独给它月份， 对， 紫 色 的 玫 瑰， 对，然后这三种花我们图片当中应该都没有呈现， 嗯 嗯，所以大家可能可以去自己查一查，或者说如果想要知道图片的话，也可以来私信我们，我们可以给到大家。 哎，风信子，包括铃兰啊，大家。嗯，回忆一下吧。 对， 这个 因为其实 宋慧乔乔妹的婚礼， 没错，对，因为实在是抱歉，只有九图嘛，我们十二个星座实在是放不下。 好啦，说平时。我都是提前签到的啊，就忍住不跟我们互动的那一位啊，说今天哦还泡了咖啡， 哎呦， 你福利一是什么呀？就是从我们这儿领走的福利，是这意思吗？然后就哎听你们说，嗯，然后啊周末还用了我们的护肤体验的福利，哎呀，真是好了，荷兰马蹄莲，第二故乡的马蹄莲。哦，你是在荷兰生活了一段时间还是留学了一段时间啊，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啊，就是现在大家已经开始迫不及待的就往后再说了，悠然说快点八月我要听八月。你们能不能等一等啊，六月就说了仨，现在我们是感觉是越说越多了， 好，我们加紧时间， 但是也有可能是真的到了就是越热的时候，就是花朵本身它可能也会更丰富一些， 会 品种啊， 会 也会丰富， 对， 刚才六月我们跟大家说了三个品类，虽然说我们今天都没有放他们的图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你们可以到微博上面来找到我，因为我转发的这条微博呢，你就可以找到阿紫了，直接私信他，他就会给你们美丽的图片，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，长江的江，夏天的夏，就可以找到啦。刚才说到的铃兰也好，风信子也好，还有紫色 的 玫 瑰，对， 都是六月份的代表花朵。来，刚才没有走的这位 七月 来了。 七月马上，七月呢，就是我们看图三，然后七月份其实因为这个叫什么代表花呢，是鲜切花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品种，洋桔梗，然后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龙胆，但我们在图片当中呢，给大家选择了一个不那么常见的颜色，你们可以看到这个花是明显的白色和绿色，那其中最多的绿色就是除了叶的配叶，大家可以在右半边看到，那在左半边花束的部分，绿色的，翠绿色的，这个呢就是我们洋桔梗的一个品种，是叫巨浪绿色洋桔梗，这个品种比较新颖，也比较少见，所以呢想介绍给大家洋桔梗。 哦，洋桔梗， 嗯。 哦，这个是七月的。 对，七月，它的花语是纯洁的心，幸福美好。嗯， 哦，这个也很真的很适合当守护花朵， 对，这个寓意特别好啊。 嗯，好啊。还有人说这个康乃馨啊，就是被我最常翻牌子的花朵。 康乃，我是现在发现康乃馨就是你不要看它不起眼嘛，它有时候买回来是一个花苞，然后你让它慢慢开，就开它慢慢有一个手掌那么大，然后每一瓣都完全绽放的时候，真的很美。 嗯，哎，图片八我们说过吗？ 八。不是满天星吗？不是满天星吗？ 哦，对，图片八，我们当时主要是为了说一月份的满天星 啊，对， 因为有人说喜欢图八飞过，所以我就在想，哎，图八我们到底说啊？ 说过了， 满天星， 我们这次是奇特的从第六张图开始讲的， 啊，这个。有人说我们偷换话题啊，说好的星座守护呢，为什么去偏到月份？因为啊，因为我们是一个国家电台啊，啊，这个我们不太能说星座啊，但是，是这样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他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既然说了这个康乃馨是五月，啊，他想知道是哪一个星座，因为每一个月份可能都会偏向两个， 啊，对， 其实我觉得好像没有太偏向， 因为我们基本上是以时间长的那个星座为准， 那就是金牛了。 对， 因为到22号才到。 对， 哎，我们是以时间长的那个，好不好？嗯，啊，我们没有偷换概念哦。嗯，啊，你应该懂我的意思哦，七夕姑姑。好啦 ，Orange 说是第二故乡的马蹄莲啊，因为上了五年学， 哦， 青涩的青春，美好的回忆。嗯， 那在荷兰应该认识了很多美丽的花吧？ 对呀，啊，哎，你看这进口花卉当中，荷兰也真的是 对非常多，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鲜花集散地， 嗯， 就是世界各地的花都会先去到荷兰。 这样说来，你那五年上的学真的是很美好的一个， 没错， 因为在每一个季节都会看到很丰富的花朵。好，还有人说了，这个七月看着好清凉的感觉。对啊，因为七月已经热了嘛。 对，七月份已经还挺热的了，我觉得。 而且呢，七月与安生在一起的时候呀，他就给大家平静一点的感觉，好不好？这个杨桔梗， 杨桔梗，对， 七月份。好，说好的八月呢？ 说好的八月啊，本来想略过不表。 是怎么了？让你 没有没有，因为我是八月份的， 又想留到最后， 就不想说。 好，八月份的， 八月份的呢，也是跟大家来介绍两种，一种呢就是你们一直心心念念要送给夏夏的向日葵啊，然后因为很常见，所以我图片当中也没有放了， 好热烈哦！ 啊，对对对， 适合八月份， 是很适合狮子座，对。然后还有一种呢，就来看我们的图四。图四当中呢，不是让你们看别的花，是看那两朵绿色的， 绿色的 很大片的掌， 那是花吗？我刚才就想问， 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俗称绿掌了。其实它的学名叫火鹤花，然后它有红色、有粉色、有白色、有绿色。在这张图片当中，因为选择和橙色来搭，又想要比较年轻、活泼、奔放的感觉，我们就选择了绿色。这束花特别适合送给狮子座。 所以火鹤花它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叶片的感觉、 就是手掌嘛，就是常见的对掌、其实我们盆栽也见的比较多，尤其是可能在一些机关单位或者是一些大型的国企吧会比较多。 哦，那你说那种是深红色，我好像有印象。 啊，对，有红色，它们是同样品种，就是颜色不一样。绿色好像盆栽的相对比较少。 因为绿色很容易被当作叶子啊， 很漂亮的。 好，火鹤花这是八月， 对，八月， 很炙热。然后呢，向日葵也可以是八月的， 也很热烈 代表。 不觉得就是七月份的这个花感觉很清凉，然后到了八月份，哎呀，索性都夏天了，我们火热一把。 因为三伏天因为就冷静不下来 了， 太热了， 对，热烈奔放， 我们只能再给你们加一点热烈的感觉了。哎，这两个是八月份的守护或者是说比较代表的花朵、你们一直要送我的这个向日葵。好了，我们还剩九十两个月份没有跟大家说到了。 九十两个月份呢都没有图片。但是呢我会跟大家来讲。 是因为比较。 不是，是因为放不下了。 这么耿直的。 这么耿直。 就不能拼个图吗？真是这么耿直。 因为图片太美了都不舍得拼起来。 因为单张我们都是可以拿出来做屏保的。 没错没错，对。 所以也不想。 想保证它的清晰度。 不想破坏掉了。那 对。 九十月的同学， 我们可以晚一点的时候补发出来，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微博上看。今天没有放出来的这几个月的一些图片。 好，这个九月， 九月呢，它的其中第一种这个花呢，在这个鲜切花当中非常少见，但是在室外比较常见。夏天的时候，扶桑花， 扶桑花， 如果不知道扶桑花长什么样，大家可以去查一下。其实是一种很常见的花。那另外一种呢是大丽花，大丽花就很漂亮，但是大丽花作为鲜切花品种来讲的话，比较难养。它其实也是菊科。但所以它的花瓣会是这种一半一半尖尖的，然后有小的有大的，我们一般小的呢会叫它小丽花，大的叫大丽花，颜色也很多，深红色、鲜红色、白色，还有一些橙色加米色的，非常漂亮的颜色，很好。这个当经常会用在一些比较高档的插花作品当中。 它也不算常见。 因季节性的原因，就是秋天的时候还算比较常见的。但是像现在你就找不到了，真的是哪里都找不到了。 有人说你们下半场这节奏是赶场啊，无图无真相。要不然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吧。我们节目要结束了。好，一句话说十月吧，真的是特别赶，但是没有关系啊。那你们觉得我们很对不起这个这几个月份的出生的同学们的话，我们找一月份之后的时间， 因为离这 几个月还 蛮远的，我们可以下一次节目再补救。 对，我们去 100.6 新闻广播下午时段3:20啊开始的乐享下午茶，继续跟大家说。好，一句话十月。 十月牵牛花 啊， 一句话结束， 一句话结束了啊，这今天啊，对不起你们。这个后面呢，从五月开始的好不好，包括我自己在内的，我们都可以做一个相约。其实